我家在中国由祖海所演唱，下面请听曾静演唱的二泉引，宋祖英所演唱的官兵友爱歌和彭丽媛所演唱的掌声与喝彩。 山的全是你，是你。 着你，君好把我们结合在一起，不论官还是兵，对联里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难为不一样，万兵齐战友啊，生死齐兄弟。 多少花落花开，